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，泰国。在那里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Do forgive me。 真太宏志。仰思河。上集讲到，阿猫细细咁对磨住佢呢一番话，突然间明白。 哦，我明啦，佢水我，我俾佢利用咗。 杰克知道雕像里面两股尸气系佢自己抵挡唔住，所以需要有个人嚟分担。而佢选嘅呢一个人呢，就系戆居居乜鬼嘢都唔知嘅阿猫。 当你发现木人雕像入边嘅阴气控制唔到嘅时候，你系决定用我嚟垫尸底啊嘛。如果我抵挡唔住嗰股阴气嘅话，对你嚟讲，无非就系死一条人命啫嘛。你同嗰啲术士有啲咩分别啊？你讲啊！ 唔系你谂嘅咁嘅。 死人！ 仲未等杰克解释，阿猫实在揿唔住嗰把火啦，一拳就揼埋嗰块面度。嗰个杰克一路爬起身，一路抹住嗰啲鼻血，嗱冇嬲，亦都冇还手，反而更加诚恳咁咧，就对阿猫讲： 你要信我啊！ 嗱，呢一点啊出乎阿猫意料之外，系个心谂 啊死啦！啱先嗰一拳系咪重手咗咧？ 你嘅出现绝对唔系巧合，喺泰国有个流传咗成千年嘅传说，我哋家族世代都系按照呢个传说揾呢个人。只有 虽然阿猫对头先冲动嗰一拳咧有啲内疚吓，但系对佢呢一番话就完全唔相信。而嗰杰克嗰番话都未讲完，突然间皱起眉头，侧耳喺度听。杰克面色一变，往森林深处就跑咗过去，一路跑一路讲： 你唔切解释啦。无论你信唔信我都好，跟我嚟就知噶啦。再拖嘅话就会出大件事噶啦。 阿猫十万个唔情愿咁跟住佢，唉，冇计啦。事关啊，自己一个人喺呢一边阴森森嘅森林度可以去得边啊？咁啊，唯有咬咬牙跟咗上去。杰克对阿猫做到个叫佢唔好出声嘅手势，但系一霎眼，见到阿猫手里边咧，唔知几时攞住支木棍，佢一面好愕然咁问： 你揸住碌棍做咩啊？ 阿猫一睇。系咯，佢自己都唔知点解，可能头先慌乱当中，唔知几时啊，随手立住条棍。但系个杰克见到呢支棍，忍唔住讲咗一句： 傻噶你！ 跟住咧，从阿猫手里边啊抢嗰支棍，咬穿自己中指，喺木棍上边啊系咁兜兜转转都画，好似画咩符号咁。跟住随手抌出去，杰克将手摆喺嘴里面啜咗一啜，就话： 呢嚿系坏梦，最容易惹鬼。攞住呢嚿坏梦，等于俾啲冤魂整咗个 GPS 定位系统。 呢句玄学结合科学嘅解释啊，令到阿猫哭笑不得。 你一个外国人，你点识呢啲嘢噶？ 仲未等阿杰克讲嘢，河边嗰啲人群突然间爆发出好似野兽般嘅叫声，平静嘅河水渐渐产生变化，就好似河底有个巨大嘅火炉咁，将啲河水煮滚，而河面上冒出大大细细嘅气泡，气泡越嚟越密集，成个河面震动咗起身，翻腾住阵阵水浪，好似有啲乜嘢要喺下边涌出嚟咁。司机对服务员入入手，服务员机械式咁行埋司机面前，跟住咧，阿猫见到毛骨悚然嘅一幕，个司机突然之间扯住个服务员件衫嚟，左右用力一撕。一下子除到件面衫，跟住将只手插入到佢赤裸嘅胸膛里。服务员好似完全唔知痛咁，依然不直咁企喺度。而司机只手猛咁向外一抽，手里面多咗一样嘢。而呢一样嘢喺佢手里面好有节奏咁，咚咚咚咚咚咚咁跳。呢个咪服务员嘅心脏？而佢心口嘅伤口竟然好奇怪咁愈合咗，而且睇唔出一丝伤痕。阿猫彻底被呢一幕吓都呆咗，口窒窒咁话： 杰克，点算啊？ 身边冇应声， 喊后忍唔住拧转头望，诶、哎，吉他唔见咗，佢即刻四周围揾，见到喺人群嘅最右边草丛当中，有个人半踎住，静静咁往前行。啱啱深呼吸一啖气，尽量令自己身体放松啲。慢慢佢亦都向人群后方嗰度趴过去。虽然啱啱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，但系佢真系唔可以接受，就咁望住嗰班人被某种邪术影响变成牺牲品。佢有一种使命感，觉得自己点都要做翻啲。而佢并唔知道，佢今次呢一个自以为是嘅勇敢举动，竟然造成咗一啲不可挽回嘅后果。嗱，再讲翻，杰克喺冇几远嘅地方，佢都发现咗阿猫嘅举动，即刻挥住手阻止阿猫行动。嗱，阿猫啱想收翻住佢，但系喺仓促之间，俾一条打横伸出嚟嘅树根咧，就棘咗一下，噼啪咁成个搭咗喺地下。而喺河边，个司机原本双手捧住个依然喺度嘭嘭嘭嘭跳紧嘅心脏，正对住越嚟越沸腾嘅河水喺度念紧啲乜嘢。而从河水里面咧，亦都隐隐冒出咗无数嘅圆形物体。而突然间，佢听到阿猫跌倒嘅声音，佢打到个尘，向阿猫嗰个方向望过去。而嗰群被控制嘅外国人，亦都随住佢嘅目光僵硬咁转过身，齐齐齐咁掘住阿猫。司机发出咗几句简单嘅音字，嗰群人完全冇得正常人类嘅姿态。有啲怕，有啲跳跃住向阿猫嘅方向扑过。阿猫好清晰咁见到佢哋眼中冒出嚟凶残而残忍嘅目光，就好似一只只喺沙漠度饿咗成个月嘅野狼咁。然后从草丛当中跳出嚟，对住嗰群人嘅大喊： 制止佢！ 嗰群人打咗个突，转头向阿杰克嘅扑过去。杰克转身跑向密林嘅深处，佢要将嗰啲人引开。司机见到杰克嚟，面色大变，但佢唔理咁多，又举起心脏，加快咗念音节嘅速度。河水里面嗰啲圆形嘅物体，亦都加快都冇出水面。系一群赤身裸体嘅人，唔系，应该系话一扎尸体，好似河尸空洞嘅眼眶里面盛满咗黑。腐烂嘅身体上边，亦都黏满咗一条条褐色嘅水草，每行一步都有啲水肉逼落咁样跌入河里面，而呢啲河尸正摇摇晃晃咁向岸边走过嚟。阿猫好唔容易鼓足勇气，但系呢个时候望见呢啲画面，唉，嗰啲勇气荡然无存，佢简直觉得自己嘅心脏俾一只无形嘅大手死死咁捻住，好痛。 啱先杰克叫我阻止佢。我应该点阻止呢？ 而个司机呢，再都冇理杰克，而係将心脏扎喺自己手上边，用力一捻，扑咁一声，嗰啲血浆夹杂住碎肉从佢嘅手指间流晒出嚟。而个服务员呢个时候劈啪咁打喺地下，四肢不规则咁抽搐。啲河尸慢慢围向服务员嘅尸体，低声咁喺度嘶吼住。形成圆形围住佢个尸体，跟住踎低。阿猫甚至听见佢哋喺度咀嚼碎肉，喺度咬骨嘅声音，隐约仲有一段好似条肠俾啲乜嘢拉到出嚟，咬出尸骨嘅声音。好彩阿猫冇亲眼见到呢个服务员俾呢啲河尸吞食嘅画面，如果唔系，阿猫定当场吓咗傻咗。你而家叫佢阻止，佢已经完全冇勇气再做啲咩，佢淨係想走，但係双脚软到一啲力都冇。佢自己就好似劈烂泥咁弹喺地下度。个司机冷冷咁望住阿猫，喺佢眼里面，阿猫简直就好似一副尸体，甚至乎只係嗰群河尸嘅甜品。嗰群河尸大概已经将个服务员食完啦。於是人慢慢趌返起身，身上面黐满咗鲜血，跟住佢哋慢慢向阿猫又行过嚟。阿猫呢个时候先体会到咩系最深层嘅恐惧，就系发唔出任何声音，大脑冇晒意识，全身冇晒力，只能够眼光光咁等待住死亡嘅降临。 快啲走啊！ 随住杰克一声大叫，那头熟悉的金色头发在密林中穿出，身后边仲跟住嗰群被控制嘅人。阿猫呢个时候先从极度恐惧当中回过神，系佢突然间讲唔出咁感动。嗱，从一开始，杰克就搏命保护阿猫，甚至冒住前有河狮后有追兵嘅危险嚟解救阿猫。而之前阿猫仲深深怀疑过佢嘅动机添。嗱，谂到呢一度，阿猫突然间觉得有啲奇怪，好似有啲咩唔对路咁。嗱，嗰啲人竟然呢个时候唔系追住杰克嚟咬，而系跟喺佢后面，好似反而变成佢嘅部队咁。杰克突然间指住嗰啲河狮，对后边嗰啲人咧嗌咗句： 罗萨卡噶！ 而嗰啲人咧，好似发咗癫咁扑埋嗰啲河狮度。嗱，当然嗰啲河狮远远唔及嗰啲人咁灵活，纷纷被嗰啲人扑到。而嗰扎人好似癫咗咁，一啖就噬落河狮个喉咙度，撕扯佢哋身上边嘅腐肉。而嗰啲河狮咧，根本唔识痛，任由佢哋撕咬。当然啦，嗰啲河狮亦都唔系冇反击嘅，佢哋好执着咁将手插入嗰啲人身体里面，跟住两边用力一扯，哇！嗰啲热气腾腾嘅内脏随住大量嘅血浆从身体里面飙出嚟。整个画面就好似地狱里面嘅修罗战场，到处都系浓厚嘅血腥味，零碎嘅肢体，深深嘅白骨。杰克咬穿自己中指，喺手臂上面画出一圈圈嘅圆圈，而嗰啲圆圈呢个时候散发出好耀眼嘅红色光。佢嘅满头金发亦都无风自立，双眼竟然冒出咗红色嘅光，好似两盏红色灯笼咁。阿猫心里面一震。个吉他竟然有同自己同样咁嘅眼睛，只系阿猫只眼系单纯嘅红色，而吉他眼里边散发出嗰种红光系刺眼热光，而个司机面上面肌肉不断咁喺度抽搐，变得越嚟越狰狞，一路后退，一路指挥住嗰啲河狮阻挡喺自己身前。吉他呢一个时候，双手喺空中打咗个交叉，直接向个司机冲过去。而鲜血化成的圆圈亦都越嚟越光，光到好似不月圆弯刀咁，所到之处河狮纷纷被切开，根本冇办法阻挡杰克前进嘅脚步。个司机原本仲有啲镇定，见到呢一啲情况佢先惊，双手撕扯住自己身上面嘅衫，露出症状嘅肌肉同各种奇怪嘅纹身符号。而杰克咧就好似一转落到地狱里面嘅魔神咁，大踏步踩喺河狮同兽化人嘅肢体上面，一路向前猛冲。一刹那嘅时间，已经冲到司机前面，仲未等个司机有所动作，嗰只防住钢环嘅手已经深深咁插入咗司机嘅胸膛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一切都静止啦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